的政府贪腐滥权，令到委内瑞拉陷入黑暗。不过马杜罗亦都要求支持者游行抵抗霸权主义。马杜罗指责近日的大停电是美国发动的网络攻击，向委内瑞拉进行电力战。天气方面，影响住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是逐渐缓和，同时一道低压槽正为该区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是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能见度较低，稍后骤雨增多和有几阵雷暴，吹和缓偏东风，渐转吹偏北风。展望听日初时仍然有骤雨和雷暴，随后天色逐渐好转，天气清凉。星期一和星期二是大致天晴。现时气温19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呢，首先讲两宗交通意外啦，咁就系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对开有意外嘅，龙尾排到过去丽港城。咁就系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九龙货仓对开有意外，龙尾排到过去丽港城。较早前咧，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古物古迹办事处嘅快线意外都系未清理好。咁不过啦，近住佐敦道中快线嘅意外就清理好啦。而家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嘅车龙排到去众芳街。咁就系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佐敦道中快线嘅意外系清理好，不过啦，近住古物古迹办事处快线嘅意外就未清理好，龙尾排到过去众芳街。在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亦都是暂时畅顺。路面情况在九龙区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九龙塘每一段是挤塞，龙尾排到过去浸会桥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新世纪广场一段亦都是挤塞，龙尾排到过去彩虹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方向，近骏发花园一段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屿干线收费站来回。最后卫生署提提你，吸烟危害健康，想健康好啲，车厢空气清新啲，即刻戒烟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Eric 在乎你。 阿仔，间屋好地地，做咩加啲嘢上去啊？ 想加屋大啲嘛。 砌积木就可以随便加啫，我哋间村屋乱咁改建加建係违反法例㗎，仲可能影响楼宇结构，危及住户同其他人嘅安全添。间村屋冇僭建，我哋自住得安心噶。 想知多啲，请浏览屋宇署网页。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歌手不断尝试新嘅挑战，连诗雅都系一样。为电视剧《孤独天下》唱出主题曲《孤身走》，亦都系俾 Shiga 一个好大嘅成长机会。同歌词一样有同样嘅感动，提到孤身踏上属于自己嘅道路，纵然孤独，但系仍然唔寂寞。因为原来一直将最好嘅放喺心入面，好好记住。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连诗雅·孤身走》。 孤身走，语言像花般感受，也像残忍的诅咒。你是谁能陪我默默承受，挥挥手等到缘机都参透，向着前方再别回首，很无怨再也没有。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 Shiga 连诗雅孤身走。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 恬淡情怀， 四月一， 一分为二， 二一二。 故事啊，奴隶咧就系可能打输咗仗啦。 星期六下昼4点至6点，迪神、师培、沉上司认真做。Okay. 挂住呢个地方啊！突然间 系啊，好似好耐冇翻过 嚟，好似好耐冇翻我嚟咁样。跟住啲人就系咪你哋做咩嚟啊？系咪好耐冇出现过啊？咁样唔系啊，我上个礼拜先同你玩完。 玩乜嘢啊？你嘅意思系倾节目啊？ 上 个 礼拜先同你又倾偈，又玩游戏，又呢样嗰样咁样。 啱啊啱啊，同埋嚟紧四月有啲新嘢啊嘛，所以大家都翻多咗嚟呢度嘅。但唔知点解每一次嚟到嘅时候咧，都感觉好似好新鲜咁样。 系啦，嗱咁啊，四月将会有一个更加新鲜嘅感觉俾你啦。咁啊，但系留待四月啦。咁啊，等大家即系展望一下，期待一下咁样。咁啊，但系我哋嘅今个星期咧，依旧都有啲嘢要发生，同你分享一下。 第五位 要分享就梗系呢几日嘅落雨啦。哇，呢几日嘅落雨系突如其来嘅不便啦。 其实我觉得突然之间有啲奇怪嘅，即系我觉得夏天系会大雨啲噶啦，咁春天都系会有少少落雨嘅感觉，但系冇理由咁大雨噶嘛。 同埋转天气咧都系例牌开始病起噶啦。咁但系咧，我今个礼拜咧真系经历咗一个咧，直情系好尴尬啊，喺个街不知所措啊。咁就话说咧，我就喺最前日啦，我就好大雨嘅时间咧，咁啊就翻工，咁啊翻工嘅时候咧，就沿路咧要喺个巴士站就等车，咁但系嗰个巴士站就好近个路边嘅，咁啊都冇乜嘢，咁正常啦。咁你巴士站喺路边，但系我个等等等嘅时候咧，迎面已经见到有一架公公公公公嘅货车噶啦，佢系以高速行驶，公公公公公咁样，然之后喺我侧边咧，浅过嗱，当其时我系带住担住遮。咁但我担住遮，我就喺度碌紧电话，喺度睇啦。 谂住好安全啦、啊，担住遮咯。 我其实咧前一秒我系卧高头望紧有冇巴士，耷低头都未耷得晒，眼睛都未能够完全回复去个 mon 嗰度嘅位置咧，我系已经 boom 由头湿到落脚。 突然间有瀑布涌过嚟。 系啦，佢系成架车喺我侧边剪过，嗰啲水咧系我远距离已经砰砰砰砰砰砰。最犀利系咩呢？我前后左右都避到，是我一个避不到咯。 啊，好惨啊呢件事！但是有咁大雨咩？讲到可以即系 地下 个 水潭啊，地下个水潭呢架车碌过就会剪噶啦嘛。佢、就系嗰架车剪我嘅时候咧，嘣，跟住兜头淋咯。我系开始听到声先嘅，就系听到咧嗰啲声打落去我把遮，但系由于我举得高，所以佢系直接由我个头开始咧一路打横车咁样揈落去我只脚嗰度。 所以呢个经验就系落雨期间千祈唔好耷低头睇电话。 系啦， 把遮你系要随时嚟应对，唔系头顶嘅雨，而系侧边嘅水。 所以成日都话即系摆低电话唔好揿咧， 系真噶。 尤其是落雨真系危险，即系呢样嘢系其实咁多年啲人都讲噶啦，就话担遮嘅人咧系永远都觉得自己好似冇担遮一样嘅，仿如个世界冇人，得佢一个行嘅啫。我基本上我每一次咧都喺个街度同人哋就系隔，我想个剑啊，佢唔系咧，佢遮啦，佢系隔遮咁样。咁我就俾嗰啲尖啄啦，系咁批头啊，系咁撞啊。嗱，我系叫做好啲嘅，因为我又会举高把遮去救人嘅。咁但系咧， 中等身材、啊。 但我发觉咧，当你做好人就系点咧？当你举高把遮啦。大家都系做衰人嘅时候咧，佢就兜后兜面刮你咯，刮你眼啊，笃你面啊，撩到你个鼻啊，佢直情喺我个鼻哥啊，搲搲一下要。 喂，有冇咁近啊？ 嗰啲人系佢同你有距离噶，但佢把遮同你冇距离噶嘛，因为把遮同佢有距离啊嘛，佢要避咧，佢就打直把遮，佢一扮咧就扮过嚟噶啦。 我都系，其实喺呢啲时候咧，中等身材嘅人系最危险噶啦，因为咧我又比较细粒啲啦，咁所以咧我把遮啊通常咧即系如果睇唔到嘅话，系唔小心会扮出 嚟。哦，你唔惊，你冇人撩到你嘅。 系啦，因为冇乜人可以再矮过我啦。 系啦， 咁而家再高啲咧，亦都唔惊，咁撩亲嘅顶晒窿，可能都系心口或者条腰啫。 我就系中等嗰啲。 哎呀， 系啊，扮就扮我咯。 你要戴啲头盔出街喎。 同埋佢哋咧拎遮嘅，系好似拎武士刀咁噶。即系拎武士刀咧，你就会咧即系双手揸住啦，向前冲啦。你系有理冇理都用力顶住向前噶嘛，同埋你揸盾牌咁噶嘛。佢哋揸遮都系噶，佢有理冇理都即系乱咁揸。嗱，可能开遮你会觉得系嘅，开遮真系好论准嘛。你估我想嘅咩？明白。但系山遮咧，佢哋就咁拎住把遮行街咧，都好似仿佛冇人一样噶。有啲人好似揸遮咧，揸把刀咁样嘅，揸把剑啦吓，就系、是、咧你打直嘅。你个拳头打直放咧，咁你打遮就同你成十字啦。跟住佢哋就会转嚟转去啊，撩嚟撩去啊。尤其是行楼梯呢个咧最常见嘅。 我周围劈噶嘛，嗰把遮，尤其是长遮。 我见过一次真系超危险，有个哥哥仔咧喺前面行楼梯，明明你都系垂直揸住噶啦，突然间你咧礼手就打平，一水平后面有个小朋友好在佢有戴眼镜。 佢系成个眼镜笃咗佢一下咯。 咁恐怖？ 系啪一声咯。 哇！个小朋友系好细个嘅， 小朋友好细个啊，好矮嘅，系啊，佢就啪一声咯，个小朋友恶咗一恶，佢就系撞到我度。咁然之后咧，我就觉得哇，如果个小朋友冇戴眼镜咧。佢應該係就咁插咗個眼噶啦！ 哇，真係好緊張，所以、啊、其實雨天咧係一個戰鬥嘅日子，大家千祈唔好鬆懈。 大家都係一個戰鬥民族。 咁啊，所以如果出街嘅話咧，希望大家揸遮嘅朋友咧，大家互相禮讓一啲啦。 真係啊，自己即係明你自己都識得還嘅同時啊，即係自己走一走啦，盡力啦。大家都唔想落雨，大家都想好好咁行街嘅。 第四位。 喂，呢一单咧，其实咧系有少少关联噶。关联嘅就系咧，我哋落雨嘅时候咧，好多时都会整湿鞋噶嘛。 哦，系啊，因为尤其是啲鞋嘅物料啦，假设你可能系皮啊，或者系一啲布啊，你就索晒入去噶啦。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咁但系咧，即系喺呢啲嘅时间咧，你最尴尬就系你啲系会臭啦，你啲物就会湿啦， 焗住啦， 跟住啲人就会自己翻去个 office 嗰度揾方法吹干啦。 系啊， 可能有啲就会，哦，最近听咗一个咧，就好中意摆喺嗰个嘅电脑旁边啊。 电脑旁边， 因为电脑会发热啊、 哦！ 你喺办公室入办公室啊，办公室入边咧，你就系坐喺度嘅时候咧，你会 feel 到啊，下面硬系热烘烘咁样嘅， 哇，好暖啊！ 系啦，哇，好新啊，好似好焗咁样啦，咁你就会将对鞋包入去咧，希望就焗到佢好 OK 为止。 咁但系 咧，我曾经听过一个好癫嘅，就系、是、咧我朋友嘅公司入边咧，佢就系有一个嘅阿姐级咁样啦。咁啊，姐級咧就中意自己做飯，即系煮煮飯嘅。佢自己喺個台底嗰度咧有一個嘅微波爐啦，唔係微波爐，佢係煮飯嗰啲焗 飯煲， 係啦，飯煲。咁佢間唔時咧就會喺嗰度焗飯啦。咁跟住又或者去 pantry 嗰度就煮嘢食啦。咁但係佢又話個姐都中意收收埋埋，收啲好古靈精怪嘅嘢，例如咩呢？ 例如梅菜。 係啦， 咁都估中啊！ 咁有一次咧，佢就係好臭啊！佢位超級臭啊！咁樣。咁跟住咧，佢个位置就即系再望下系咩事啦。原来佢摆咗咸鱼喺度。 哇！嗱，咁我觉得又唔可以话臭嘅。咁有啲人觉得咸鱼系香嘅。 anyway 啦，我觉得啦，我觉得臭啦。OK。 但系真系同办公室嗰种味唔系好夹嘅。 但系我就系话个阿姐咧，有一次咧就翻到去即系落汤鸡咁，好湿滴滴啦。咁佢就话佢将条鞋咧就摆咗下面。 同啲鹹魚擺埋一齊， 同啲鹹魚擺埋一齊，就好似避過咗嗰種噏味咁樣，令到咧啲人覺得都 OK 啊，冇乜嘢啊咁樣。咁佢就話咧，即係佢公司入邊咧總有啲男孩子嘅時候啲汗多，佢就唔知佢聞慣咗嗰啲鹹魚味咧，佢聞嗰啲都 OK， 即係變咗好似調節咗咧，自己係適應咗噶啦。不嬲都系咁噶啦。 哦，原来系咁样。咁所以咧，其实人真系唔可以对自己太好嘅。有时 hush 啲咧，突然之间你有啲小臭味啊，或者一啲小挫折啊，你都觉得啊，其实都冇乜嘢啊。 所以佢好中意翻公司咧，唔周围走嘅，啲人好中意周围走咁啊，周围嚟倾偈噶嘛。佢好乖嘅，坐喺个位度噶。佢个位好多香薰嘅， 因为已经系最香个位。 同埋佢成日都着埋香薰嘅。 哦，因为就要避开其他朋友 嗰 啲 怪 味。 买嗰啲即系佢会自己嗰啲咧，嗰啲香薰佢好多嘅。 咁夸张， 所以有时候我买啲嘢香薰嗰啲咧，我都成日请教佢， 就系因为咁 样， 平时俾啲臭味包围住，但我觉得咧系开心嘅，因为其实个气场 开心咩真系， 唔系个气场或者气氛，即系你个位置有一啲嘅香味咧，令到人哋行过嚟嘅时候，好似会精神一振咁，咁所以呢一个布置，我觉得系欣赏。 哦，即系等于啲人种绿色植物咁样啦，就喺个位嗰度咧种一种啦，种完之后咧，哇，觉得好攰啊，睇下啲绿色嘢靓咁样，但系通常咧喺呢绿色嘢背后。你对面嗰个都会闹你嘅， 因为有蚊， 因为嗰啲藤啊，系啦，养得唔好有蚊啦、啊，蚊丝啦、啊，跟住咧有啲即系花咧种得唔好咧个底要臭噶啦嘛， 系噶， 你唔换水呢会臭噶， 有啲虫仔走出嚟啊，咁样。 第三位。 第三位咧就好想讲下最近啱啱喺日本翻嚟啦，快闪咗几日，去咗好多嘅地方。咁咧，其实嚟紧应该好多朋友都会去日本啊或者韩国啊等等可以睇樱花嘅地方，因为就嚟就樱花季节啦。咁我而家去到咧就可以讲下当地嘅情况。如果你哋准备要去嘅话， 冻唔冻啊？日本 冻嘅，九度到十四度到啦，系啦。 我上一次去韩国，我直情咧佢负七度咧。我系已经唔想行街， 因为只耳仔要甩出嚟嘅感觉。 我系冻到痛啊，个人 系噶， 皮肤咧紧啊， 同埋話好乾啦、 啊。係啊， 你係乾到咧，真係會 feel 到鞋濕濕嘅。我都隻、啊、手而家都未回復嗰個濕潤嘅感覺啊。 咁緊要？ 係啊，真係好乾啊，乾到鞋啊。咁咧、啊，但係開始係真係見到有櫻花啦，因為佢其實而家都凍啦，所以未開曬，但係有啲已經開咗。 嗯。 咁咧，另外去如果去日本咧，其實好多人都知咧，會買嗰啲one day pass 啊、two day pass 咁樣嘅。咁今次咧就係、是、用咗呢個證，因為佢有30多个免費嘅地方啦，即係好似香港咁，譬如博物館都有通行證噶嘛，你可以去玩唔同嘅地方。咁咧今次去咗呢個比較特別啲嘅，就喺、是、市區裏面嘅一個天台上面嘅温泉。 哇！ 係啦，咁你攞中嗰張 pass 咧，就可以免費去噶啦。 但係嗰啲嘅温泉式係有幾多個地方，定係淨係得一個大温泉就係、是、所有人喺曬入邊浸 嘅？最正嘅地方就係佢有好多個池嘅，同埋裏邊啲池咧係得意嘅。點解咁講咧？嗱，平常咧你入嗰啲浸温泉嘅地方都係一個池啦，咁可能有兩個唔同温度嘅池啦，有啲就最多有啲按摩嘅嘢喺後邊。冲下你个背脊啊，喷下你脚啊，咁样。咁但系咧，有一个咧就叫日替汤啦。咁就系佢每日咧都会换一啲，我觉得啦，好似内地嗰啲池咁样，即系譬如红枣池会有啲红枣，但系佢就好啲嘅，佢就系、是、今次佢嗰个咧就系红色嗰个池系，即系好似火龙果个皮咁样嘅、 嗯。你有冇惊过咧？会唔会上家唔知边个流血流到咁？ 啲头发可能甩色咁样啦，唔系嘅。咁佢就话有唔同嘅色啦。见到上网睇啦，有啲人就系嗰次浸系一个淡嘅可可色啦，即系朱古力色啦。 嗯， 其实仲惊，我觉得粉红色已经好安全。 唔知系咪嗰啲？ 系啦，有啲嘢散开咗， 忍唔住啦，食得太多啦，咁样喺日本啊，好食好住啊， 突然间放咗出嚟，唔系，即系佢系专登沟落去嘅，咁有特别嘅功效。咁我嗰次去咧就系一个保湿同埋有香味嘅，咁啊加咗落去啦，咁所以咧佢就有一个粉，我唔知点解粉红色啦。 不过去日本咧，即系浸温泉咧，大家都要即系。要跟翻當地嘅風土啦嚇習慣啦嚇，佢哋浸温泉通常都係唔著衫嘅。 係啊，嗰、那個係冇衫著噶。 係正常都係。 但係分男女嘅。 咁當然啦，係啦。 唔係嘅，有啲混浴噶，不過我就唔敢去啦嗰啲。 咁、哦、但係咧，我即係之前咧都試過，即係去旅行嘅時候咧，去住著嗰間酒店咧，即係都係分男湯女湯。咁但係分男湯女湯咧，有時啲男仔都唔知點解好避嘅尷尬。嗱，我去游水都係嘅，好多人咧。要匿喺个嗰、那个即系唔系匿喺嗰个嘅浴室嗰度咧，去换衫先 OK 嘅咁样，咁都冇问题嘅。其实讲真，咁你唔想出嚟见到咪 OK 咯。咁喺香港游泳池都正常啦，咁样你中意点换都得。但喺日本咧，有时你去浸嗰啲汤咧，你又即系。尴尬嘅，其实你越尴尬咧，啲人先越望你。 系噶，同埋咧，嗰条毛巾我唔知道你有冇试过诶，即系假设去浸温泉啦，佢俾条毛巾你好细条， 好细条嘅咋， 系 啊， 即系 冇啲咩噶， 系啊，即系啱啱可能遮住块面，系啊，咁啊，究竟遮上面好啊，遮下边好啊，定遮后边好咧？ 所以你个鼻带其实你遮唔到你 哦，有冇咁大啊？ 唔知啊， 因为条毛巾太细咯。 O K， 色咁 样系啦，咁跟住咧即系你去到嘅时候，其实你唔需要特别遮掩面，其实大家都好赤裸咁周围行啦，系啦。咁另外其中一个池， 我先头先我想讲，因为我试过去嘅一次旅行嘅时候咧，就是、住喺间酒店咧，有个男仔嘅，我喺入边已经听，即系浸紧温泉，已经听到后面嗰、那个即系房，仲有间房仔嘅，就俾、是、你换衫摆嘢嘅。咁嗰间房仔应该有个男人就话：，哎呀，冇遮啦，你遮嚟遮去都系咁噶啦，个个都即系你唔遮仲好过遮啦咁。咁应该系两父子嘅。因为出嚟系好两父子嘅，咁、 那 个男仔就好卡通片嘅形式，一冲出嚟嘅时候就遮住啦，揾只手揿住啦，然之后就跑啦，系凌空咁样跨栏咁样跳 ，boom 咁撞，即系跳落去个温泉嗰度，系啦系啦系啦， 哇！但系好热噶， 因为佢觉得佢要冲破咗嗰、那个，咁埋佢侧边有写个度数嘅，有几度你大只字嘅，系啦，佢就唔想俾人即系尴尬咁，佢就 boom 咁跳落去。 哇！但其實我想話咧， 其實我想話咧，其實佢唔敢做，我真係唔會留意咯。 係啊，即刻望咯，望多幾眼邊個啊？ 敢做有啲尷尬。 咩樣嘅咧？究竟係 啊， 係咁。不過另外咧，我可以講少少，我覺得佢好嘅地方咧。就係、是、有一個好得意嘅泉咧，佢係唔係泉嚟嘅？佢係一個鹽嘅桑拿房。 嗯。 咁咧就係、是、你入到去啦，咁我就會見到佢係一啲石嘅坐位嚟嘅。咁跟住咧，大家就坐喺度，突然之間我見到一個好大嘅桶。一个好似光瓦嘅桶啦，跟住有个木嘅盖啦 cover 住，跟住我就觉得好奇啦，即系我以前去韩国啊，可能见到啲叶菜咁啊攞嚟，咁点解里边有咧？ 一打開咧，裏邊全部都係鹽。跟住咧，我就問嗰、那個當地人咧，佢就話咧，你就可以將啲揾隻手揦一揸鹽，然後喺自己嘅身上面咧做一啲嘅磨砂。咁咧就係話你磨完之後，你就會覺得啊，皮膚好似好滑咁樣啦。咁同埋咧，即係俾啲鹽醃下自己，我相信應該有啲特別嘅功效嘅話。咁呢個係幾得意嘅， 殺菌咯， 係啦。然後你同你個 friend 一齊入去嘅時候咧，你就啊，係啦，殺菌都係其中一樣啦。但係你手有如果有傷口嘅話，其實都幾乸嘅。 係啊，但係有啲都係話佢即係用咗鹽水去清洗咗之後咧，就好似消咗個毒咁樣。咁但係日本都係嘅，好多唔同方式嘅湯，好多唔同方式嘅浸浴咁樣嘅。 係啊，咁啊，另外咧就係有一個我覺得幾得意嘅，同埋幾好嘅，佢有一個咧。远红外线嘅桑拿房系啦， 有红外线，即系入去噔噔噔噔噔噔咁样， 系有啲红色嘅线啊嘛。 佢点样令你全身出汗呢？就你入边要避嗰啲线咯。 好嘅，但系其实冇事嘅，你系入去见唔到个线嘅，纯粹系一间木嘅桑拿房啦。但系佢系有电视睇嘅，咁、那个电视系中间隔咗个玻璃，咁所以又唔会影响到，即系啲湿气又唔会影响到佢啦。 即系等于啲厕所有电视咁咯。 都系嘅，大大电视。咁但系平时我哋焗桑拿好少有啲咁奢侈嘅嘢噶嘛，你入去就喺度等嘅啫嘛，又惊自己瞓着觉咧，一个钟头先出翻嚟。咁另外咧，佢好好嘅就系咧，佢嗰个地方已经铺晒毛巾噶啦，一啲好舒服嘅毛巾喺嗰啲木嘅板上边，咁、你坐落去你就唔会辣 pat pat 啦。咁同埋，因为你得嗰条好细嘅毛巾嘅啫嘛，你都唔知垫得个 pat 啊，定系可以冚住个面啦、啊，咁样。咁所以呢一样，我觉得系几好嘅嘢嚟嘅。如果假设 第二位， 俾你讲埋啦， 系啦。如果假设你要去，就唔记得咗讲乜嘢啦。总之去焗桑拿啦，系啦。咁跟住之后咧，可以讲多一样嘢嘅就系，你可以去而家啦吓，即系我嗰日去咗京都，跟住着和服啦。 哦，系，我见到你和服相、啊，你仲问大家你嗰个粒系咩车厘子啊？定系西瓜、啊？ 苹果、西瓜、车厘子定番茄啊？你讲紧系头壳顶嗰粒啊嘛？ 系啊，头壳顶嗰粒仲有边度？你有摆喺第二张咩？ 有。 系咩系咩咩？ 因为行 你话你个发簪 系啊，个发簪上面咧有粒红色嘅嘢，究竟系似番茄啊，定系似西瓜肉咧？ 我觉得一睇已经似番茄，唔系我觉得似番茄，但系你一讲埋西瓜咧，我就觉得咦系咪西瓜仔啊？ 系西瓜仔，啱啱喺隔篱买完啲西瓜仔就插喺个头度。系啦，系啦，咁啊其实嗰支系真系发簪嚟嘅，咁不过亦都去试咗着和服啦，咁啊有好多唔同嘅一层层啦，然后扎到你好似粽咁样啦。咁、但系呢个唔特别讲啦，因为和服好多人都讲过啦。咁但系今次咧， 但着和服有分左右噶。 系佢帮我着 个冚嘅时候系有分左右， 系噶，唔可以乱咁冚错噶。但系通常你最容易冚错嘅原因系因为你喺间房度咧，佢有啲浴衣俾你自己着，咁你系有机会会自己冚错嘅。 同埋我睇咗呢一个嘅日本一啲介绍咧，就讲和服嘅历史咁样啦。佢原来喺入边系唔乜都冇嘅，真空嘅要。 哦，系咩？ 系啊，即系正常啊，即系正常。有啲要做和服系咁样嘅。 突然间有一种好色情嘅感觉。 唔会，冇色情嘅。佢呢件事真系好唔关色情事嘅，纯粹系佢一个民族咯。佢哋做紧嘅一路源远流长嘅历史，佢哋都系入边系真空嘅。 好啊，你下次试下，如果你试着一个和服嘅时候，试下坦荡荡咁去着和服。 O、OK、K。 因为而家系冬天啊，你明唔明会入风啊？ 哦，咁又系。 第一位。 另外咧，覺得有一樣好新奇嘅就係咧，你會著住和服啦，喺嗰條街上面行嘅時候，即係佢喺嗰個 JR 站出嚟咧，跟住你就會去一啲嘅景點啦。咁跟住咧，你會見到有好多嘅雪糕賣，咁我就覺得好奇怪啦。點解有咁多人會去買雪糕食嘅咧？咁後屘咧，即係當然啦，我都係抵受唔住個誘惑嘅，最後我都買咗。 有咩特別咧？雪糕？ 佢有好多唔同嘅味道嘅，有啲係粥味啦，有啲可能係腐皮味啦，係啦，有啲可能係基本綠茶味啦，或者櫻花味啦等等。咁但係呢我覺得好奇怪，點解要冬天食雪糕呢？食完之後唔係更加凍咩？ 唔係喎，好有 feel 㗎喎。我記得我幾次去日本呢都係喺冬天冰天雪地呢，然之後去買嗰啲雪糕囉，仲要係喺路邊嗰啲自動販賣機呢，嗰啲雪糕極多味㗎喎。 係㗎係㗎，同埋我覺得如果講去日本嘅話呢，你係最中意就系去睇下嗰个便利店里面有咩新味， 系啦系啦系啦，同埋佢哋嘅便利店咧好多特色嘢噶，我都试过有一次去日本嘅时候咧，系经常喺入边素食咯， 素食即系狂素啲唔同嘅食物， 系啊，即系因为入边其实佢哋 嗰啲食物咧，唔知点解虽然便利店啦，但系出嚟呢样嘢好好质噶， 系高质噶， 好质噶， 系啦， 台湾都好高质噶，你知唔知？ 系啊，所以其实又唔一定要坐低食嘅，赶时间可以入去素食。 系啊，但系你个雪糕系冬天食系特别正啊，有感觉。 我而家系终于试完之后，我觉得系正嘅。个原因系因为有个新嘅谂法，就系嗰阵时九度食雪糕，你会觉得咧，外面好冻啦，然后食落去个身好冻啦，个心都好冻啦，然后你发现你冇咁冻。因为喺出边同里边都好冻，但系真系有专家讲咧，就系话点解你会冬天可以食雪糕咧？个原因系因为一啲高脂啦、高蛋白质啦，同埋高碳水化合物嘅嘢咧，喺消化嘅过程咧，其实会提升咗人嘅体温嘅。 嗯， 咁所以你食完之后咧，你嘅热力咧系唔会跌，但系反而会升嘅。 不过系去旅行咧，你先真系会突然间走去试啲嘢。讲真，香港唔冻咩？香港叫冻都好冻噶。前几日都好冻噶，你会唔会特登就去买杯雪糕？品味一下先，系冬天食雪糕真系有另一个体会。其实你唔会咯，你唔去旅行，你唔做呢啲嘢。 冇错，我只系想快啲翻屋企啦，好冻啊，好唔好啊？ 快啲打个边炉先啦，翻屋企咁样，你唔会想食雪糕咯。 系啊，咁所以得闲去旅行试下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任浩峰报道新闻。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黄秀文表示，中美磋商在重大问题有实质进展，双方正继续努力，双方正继续全力沟通磋商，要达成协议。取消相互增加的关税，令到双方贸易回到正常轨道。黄秀文在人大记者会上说，中美两国相互增加关税对各方都没有好处。他说在中美磋商过程中提到希望，而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有信心可以与中国达成贸易协议，但除非是非常好的协议，否则他不会签署。白宫贸易顾问威廉斯在华盛顿出席活动时说，特朗普政府暂时没有计划派遣代表团前往中国进行面对面的贸易谈判。屯门医院一名急症科男医生因为涉嫌吸食毒品，寻日被捕，已经获准保释，下月上旬向警方报到。据悉，这名48岁副顾问医生的尿液样本被验出怀疑大麻成分。香港急症科医学院说，不评论任何正接受警方调查的案件，但就谴责所有滥用药物的医生，是认为在当值期间滥用药物更加不可接受，呼吁所有医生注意个人身心健康。学院说，若果遇上精神压力困扰，应该适时寻求专业人士的协助，又相信每一位在前线工作的医生都谨守岗位，竭力维护公众健康。对于早前有消息说参加社署护老培训试验计划的外佣或者可以转职资助院舍，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澄清说，当局目前外籍家佣来港受到限制，是不能够转变成为输入外劳。罗志光说，社署下一步会探讨是否让资助院舍输入外劳。他说到时将会考虑外劳输入地方是内地或者东南亚。至于一旦输入外劳，聘用人士过往是否曾经来港做过外佣，就是日后的问题。日本大阪警方拘捕两名男子，涉嫌非法将和牛受精卵和精子带往中国。52岁在大阪经营餐厅的男子和64岁无业男子承认，去年6月未经检疫部门许可，将和牛受精卵和精子带往中国。龙林水产省说，受精卵和精子被装在专门冷冻容器内，以渡轮运往中国，但是被中国部门禁止入境，运回日本的时候被截获。 和牛在海外非常受欢迎，是日本主要的出口农产品之一，但是目前未有法例防止受精卵和精子外流。若果受精卵等的外流并且在海外生产，可能会打击到日本畜产业。鉴于案件，当局上个月开始探讨对策。天气方面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晚间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天气稍凉。听日气温是介乎16至18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朝早天气清凉。现时气温19度，相对湿度 94%。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呢，首先跟进翻啲交通意外啦。喺大埔道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石硖尾街对开有意外噶，而家龙尾排到过去北河街。咁就系大埔道去油麻地方向近石硖尾街有意外，龙尾去到北河街。咁另外咧，较早前喺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古物古迹办事处快线嘅意外清理好噶啦，车龙排到去佐敦道。咁另外咧，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九龙货仓嘅意外亦都清理好，一带车多，经过记得要小心啲。在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慢线落班仔暂时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亦都是暂时畅顺。路面情况在九龙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黄大仙中心一段是非常挤塞的，龙尾排到过去启业村。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新世纪广场一段亦都挤塞，龙尾排到过去富豪东方酒店。跟住啦，提翻你一啲封路嘅安排啦。为咗配合中区嘅赛车活动，港中里、文吉街东行前往中环湾仔绕道东行嘅地面入口，以及系中环湾仔绕道西行嘅中区出口咧，都系暂时封闭噶。一带咧亦都有唔少嘅交通改道措施，驾驶人士请你尽量避免前往中环一带。最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三号港线落车葵芳。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We are all a family. RTHK Radio Two。 香港电台第二台，崔杰彤在乎你。 如果有人同你讲，佢有一种毒药比其他毒药健康啲，你信唔信？呃人咩？毒就系毒，点会系健康噶？千祈唔好俾电子烟或者任何类型嘅烟草产品呃到你。其实无论系电子烟定系加热非燃烧烟草产品，都同烟仔一样会损害健康噶。想戒烟，立即打戒烟热线1833183。 星期六下午四点至六点，迪神、思培、沉上司认真做。Okay. 继续翻到嚟寻常事认真做啊！咁去到呢一个环节咧，今个星期到我考考的神啦噃。 好啊，你啊！ 今个星期准备嘅歌曲咧，都系陪住我哋成长嘅歌单。 陪着你走，系你啊！ 系你系呢个时间嘅咩？ 我听呢啲歌单。 其实呢一首歌系真系跨越咗年代嘅。 系啊，有好多人 cover， 即系大人细路全部都识噶。 系啊，咁啊，跟住落嚟呢一首，唔知你识唔识啦？ 系 啦。 咖啡杯都企不稳， 系咪要唱啊？ 即系你一听到你就知第一句就系咖啡杯都企不稳，我忍 系啦。 咁但系歌名系咩咧？ 错咗最尾嗰句 系咩？ 系我 我咩？我嬲系 Twins 啊嘛。 梗系 我都话咗我系即系忠实嘅 Twins fans 嚟噶。 但系你知系边首歌嗎？ 我嗰阵时记得佢演唱会嘅时候咧，佢第一首歌我唱到最尾嗰首歌。 咁厉害，咩、幼稚园嗰啲都识嘅， 识啊！ 伊兹巴兴奋嘅， 伊兹巴嗰阵时嗰个直情嗰个演唱会嗰个 title 好似就伊兹巴兴奋啊嘛， 系啊，士多啤梨苹果橙，识唔识？ 我唔舍得噶，睇完嗰场演唱会走嘅时候，我成日都眼湿湿啊，咁样啊！ 你就系嗰啲疯狂 fans 其中一个， 系啊，我中意啊，丢架， 真系一啲都拿捏唔到添。 终于我哭了，不必坐痛笑，或者当初你知。你我早已失去这需要，当街痛哭了，不好意思打扰，或者应该亲口请你快走了，好走了，让我知道我们完了。 细个嘅时候咧，仲我嗰个年代啦吓，好多人咧中意将自己改造，唔系应该话摆咗落一个摆落阿 sa， 一个摆落阿娇嘅角色嗰度、然后咧啲纪念册啊嗰啲就会咧将佢哋嗰啲人头啦，将啲人头系啊喺嗰啲咩 no 卡啊或者杂志嗰度咧剪晒佢哋啲样出嚟，然后黐落去。 嗰阵时我冇同你讲过咧，我嗰阵时中意到一个程度系佢啲 wallpaper 全部都系佢哋噶嘛， 哇！ 个电脑 wallpaper 系佢哋，咁我记得嗰阵时有一冧咧就系好兴嗰啲唔知咩中毒啊电脑成咧，咁我有个亲戚啦，就嚟我屋企啦，然之后就话：哎呀，我有个新噶 Twins 嘅嗰啲荧幕保护咁样噶，咁即系帮你 set 啦，咁我好开心啦，即刻帮我整啦。整完之后咧，我系即系见到个荧幕喺保护中嘅时候，系佢哋张相啦。我睇睇下嘅时候咧，突然间画面黑咗， 变咗怪兽。 跟住我惊，我做咩事啊？ 点解嘅？ 跟住突然间模糊出嚟咧，就有个阿婆咧黑掹掹转身嘅，背景咧系屋村嗰啲好恐怖嗰啲咧。即原来佢系整蛊人嘅，但系就用无限上都得嘅，唔一定系嗰个偶像嘅 wallpaper。 哦，系啊，嗰阵时有一段时间咧，好中意整蛊人噶嘛，前面咧 系 喺度靓女， 系好靓嘅， 再睇落去咧，突然间就变咗巫婆或者突然间嗌， 系啦系啦系啦，尖叫咁样。 系啊，呢啲咪回忆咯。好，考你唔到吓呢一首歌。头先咧见到咧网上面亦都有好多朋友咧系一秒即刻答咗啊！呢一首咧相信亦都系你哋嘅回忆。跟住落嚟咧呢一首歌咧，等我睇下先啊。都是其中一首他的比较出名的歌曲来的。 听一下。 好，等我。 不是 Twins 的嘛。 不是 Twins 的，我要停一停先。好，来了。 好熟悉。 有得你的允许， 吓系呢首咩？ 阿 K 噶嘛？ 吓系啊 ，K 个、 再嚟嗰次先。 阿 K 把声基本上你听前边佢嗰度都已经知系佢啦。 哦。 呢首歌 年老之歌， 讲下啲人生。 哦，好啊，你 系、 我以为你要讲下啲人生啊。 唔系，今日唔讲人生，今日轻轻松松。 四个字嘅歌曲 系 年到之歌。 全年度有几多首歌，给天天的播，给你最愉快的消磨。流行是一首窝心。 嘅歌啊， 年度之歌。咁啊，跟住落嚟咧，下一首亦都系有少少令人反思嘅空间啊！吓呢一首，唉，今日咧，我觉得简直系喺你嘅歌单里边拣歌俾你听。 你有少少要反思啊？ 系啊，嗱，呢个系有啲诶， 我都好惊噶，你会唔惊啊？ 系咪好刺激噶嘛？每一个星期 紧张噶， 令人心跳加速嘅感觉。 系啊，唔识啲人就话哇，烧酥啊佢咁， 好大压力噶嘛，开始听下。边个？佢系边个？ 好熟， 系咪啊？呢首歌好听嘅，咁但系咧， 张敬轩啊， 系啊，张敬轩嘅， 系咪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哎呀，又 好乱啊，好乱啊，系嘛？系啊， 闪过紧， 究竟系咩咧？ 轩仔嘅，轩仔嘅， 断点， 俾我听一次， 或者哦，好，俾你听多次啦。 歌名是不是只有一个字？ 不是，四个字。我歌名最初看的时候会觉得讲什么呢？想讲什么呢？原来里面的内容是、都有一些反思的空间，都涉及了有一些、国际 的议题在里面，即是有些深度的，这首歌是值得去想 想的。近的嘛、 又不算很近的，因为我们成长的时候。究竟是不是呢？为什么你这么肯定的呢？ 我就是估啊，披星戴月。但系我而家估中啦，应该 一估中咧，我有个样咧，估中啦吓、啊，你真系估中啦，哦， 系、你咯。 回忆这理想不够理想，沿途逛世间一趟，只有向上，关注远方得到赞赏，但是我哭已怕开火，很坚强，只因想到我们开张，也因不懂去包容。遗憾在雪上，是否不记得一个你才有奖？是否只记得所有世人才会不记得我娘？你送赠的非织错。买得到，你远去目光非广阔，眼光可望到，壮志沿途高，高度奉献没有问回报，忘掉无私心去，披星再戴月，积雪为谁送？回忆这理想不够理想，沿途狂世间。关注远方得到赞赏，但是我哭战火哭得很坚强，只因想到我们开张，也因不懂去包容才留遗憾在雪上，温馨只妄想跟你快乐模样，盼望这成就到老去亦安详，谈恋爱也许不算理想，为落回忆都出发先算光环无论为谁发亮，但是再不会听到你拍掌，不管咩身最旺照谁方向，每一天都有所谓才能度过晚上，是否怕盼碰得更远更方，是否不记得恋爱我便忘记呼吸中。 要考你咧好难呀，如果揾一啲咧，真系因为轩仔有啲歌咧，你系听个前奏，你一定知道系边一啲噶、譬如樱花树下咁样啦，即系我本身都想应景啲嘅，咁啱啱见樱花，樱花树下唔得唔得？ 咁呢个你唔播啪啦啪啦樱之花咧 ？OK， 有得谂、啊，但系唔得啦，你一讲得出个名咁容易，对你嚟 好收劲，一听嘅时候就已经好 error 啦。 系啊，好啦，呢首应该难到你嘅。 哇！ 你听前面你知唔知啊？你应该估到啦，系嘛？ 突然间你一咁讲咧，我就脑海好多嘢走出嚟啦。 系啊，但我觉得有啲歌咧系，就算你真系读嗰个歌词出嚟，或者你唱到那个 chorus， 但系个歌名系乜嘢咧，都会有时有啲难度嘅。 谂下谂下， 听下， 听多次啊， 听多次个答案啦。 哎呀，好嚣张啊呢、這个人，你讲得出个名咩？我唔信，好明显啦、啊，啊好有戏、啊。肯定是 Joey 的，但 Joey 咁多好歌，系究竟 我记得我之前是揾 想考我 呢首，唔系想考你，我系揾过呢一首歌嚟听。 系咁啊，呢个碟咧系家为主题嘅，咁啊里边有一首歌 小宝唔系 小宝贝， 小宝 小宝贝， 佢有首歌叫小宝女噶，但小宝女好似唔系咁噶， 唔知咧 系三个字嘅、我记得 系啦，系三个字嘅。咁天窗亦都系呢一只碟里边嘅，无需打开天窗。 小一字， 我做乜要俾牵扯你？其实你真系唔需要牵扯。 小日子， 流连小小餐店里望大时代过去，浮沉小小沙发里让大人物唏嘘，没有刻意选个日子刻意讨好谁，共你只要相爱就不会心虚。来场小小的派对，感激同时将睡，成为小小的爱侣，平淡里能多相聚，多相聚都好过共你像对明星般给美趣，隆重已让我觉得疲累，剩大戏其实无乐趣，你个伴我做菜的伴侣，没有事干就再不见谁，留名百岁，不过为人间争取。流连小小餐店里望大时代过去，浮沉小小沙发里让大人物唏嘘，没有当众搞个大典公布喜欢谁，共你只要即兴变换场新句，来场小小的派对，卷结同时春睡，成为小小的爱侣，平淡里能多相聚，多相聚都好过共你像对明星般给美趣，不向各方陪醉，就去牵手逛逛放。 记得咧呢一首歌曲咧，成日喺嗰啲快餐店啊，嗰啲卖包嘅店铺里边听到 啊 嘛，呢一首歌系 过一阵又播过咁样， 系啦，不停咁 loop， 即系去到你一听到你会识唱、啊。 好歌就系咁咯， 啱啊， 又容易上脑。 系啊，呢首都系好歌嚟嘅，跟住落嚟 听啊。 不过就会耐啲嘅呢一首。 一听呢啲汪咧，就谂起王杰咁，唔系真系王杰。 哎呀，佢唱嗰把声啱啱嚟讲嘢，揿住咗。系咩嚟嘅咧？系咪脑里边突然间浮现咗好多嘢？会唔会系刘德华？ 唔系。 会华仔？会唔会郭富城？ 唔系。 会唔会系？ 学友嘅。 黎明。 学友，俾我听多次。 好，我听多次，听多次。 是不是什麼今夜抱擁是我嗎，還是不知道是什麼啊，這樣那些啊、哎呀好熟啊， 是啊，是 學友的歌， 是啊，這首 愛火花， 這麼快就知道了嗎？好啊，咪就係 可不可不叫做要歸家，可不可不說話似哄喇叭，有不給我好嗎，非的給我好嗎，今夜抱擁是我嗎，開始感覺好嗎，拋開一切好嗎，可否不想昨夜你跟他，呼吸給你興家，當天給你火花，只想今晚擦著愛火花，浓情如蜜，不想再讲感受及情话，你别再怕， 来得不知他真与假，始终人生不必只有错或对，相信我共你此世最下去被遇上，忘记他可不可不叫着要归家，可不可不说话只哭哑巴，忧郁给我好吗，灰色给我好吗，今夜抱拥是我吗，开始感觉好吗，抛开一切好吗，可否不想昨夜你跟他呼吸给你轻价，当天给你火花，只想今晚擦着爱火花， 爱火花，佢系张学友。 哇，头先嗰个忘记他嗰个咧，你系真系要跟住唱，你先要觉得哇，好似跟住佢嘅感觉一齐跳动咁样啊。 系啊，同埋太劲啦，佢一唱嘅时候都有火花， 呢、 這个力量啊，呢、啊、首歌啊， 即刻听到热血沸腾啊。 系啊，咁啊，今日就系思培拣嚟嘅音乐。 系啦、啊，咁啊，希望你都会喜欢我哋嘅音乐嘅选择啊。行拜完之后跟住送给你这一首，听落会好轻松，觉得自己好像去了 cafe 的感觉的，这一首来自旺福的快乐的出行。 你刻苦的线终于等到这一天，海水有多咸，西瓜有多甜，就让我来细嚼慢咽，不用赶时间，只要杀时间，这样的我好久不见，睡到自然醒，醒到自然睡，只有我能叫我起床，旅游频道的画面，眼前眼前的一切，伸出手就能感觉，在左边在右边，就在我的身边。哦，出发吧， 快乐的出航。 哦，放假啦， 把路也放下吧。 有好多地方在等着我，等着我一起懒懒洋洋。哦，出发吧。紧张、难过和彷徨，你们全不给我。乖乖看家，不用赶时间。要杀时间，这样的我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睡到自然醒，醒到自然睡，只有我能叫我起床，旅游频道的画面，眼睁眼前的一切，伸出手就能感觉，在左边 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晚间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天气清凉。明日气温是介乎16至18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是大致天晴，朝早天气清凉。现时气温19度，相对湿度 9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跟进翻中交通意外啦。较早前在大埔道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石硖尾街的意外都是未清理好的，龙尾排到过去白田街。今次大埔道去油麻地，近住石硖尾街对开意外未清理好，龙尾排到去白田街。在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亦都是暂时畅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江乐道中东行去湾仔近大会堂一段是挤塞，龙尾排到过去国际金融中心。另外东区走廊落中环亦都有少少车龙，龙尾排到去城市花园。在九龙区方面，窝打路到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是挤塞，龙尾排到过去九龙军营。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新世纪广场一段亦都是挤塞，龙尾排到过去彩虹道。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旺角道一段亦都车多，龙尾去到界限街。加士居道天桥去油麻地方向，而家龙尾排到去佛光街桥底。跟住提返你一啲封路嘅安排啦，咁就係为咗配合中区嘅赛车活动，中环海滨一带包括係文光街、中港道、文耀街、文宝街、金融街同埋文祥街嘅部分行车线都係仍然封闭㗎。驾驶人士请你尽量避免前往中环一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三号干线落斜葵芳同埋锦田公路油站去锦田。驾驶人士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嘅6:30，听朝嘅日出时间系朝早嘅6:37。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读后驾驶无论有冇影响你嘅驾驶能力都系犯法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香港电台第二台 RO 在乎你。 你可能每日都搭车搭船，但你有没有想过残疾人士怎样搭公共交通工具的？其实就算有无障碍设施，如果没有大家的配合，他们都还有很多障碍。希望大家可以主动帮帮手，俾佢哋上先落先，同使用无障碍设施。大家让一让，等一等，咁就可以一齐快乐同行啦！ 欢迎嚟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嘅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同独男之间嘅关系，希望俾主持人阿一同波盛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er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我是你的后援会啊！今天我们的嘉宾呢是有布啤麦永南的，你好 ，Hello， 你好。 咁啊，有啲朋友会听个名字觉得好熟面口，有一啲咧就已经记得啦，已经知道佢系边个啦。咁但我哋都简单介绍一下啦。 咁最近咧，我哋都系睇嗰套电影《Alita》之后咧， 冇错， 就喺连登嗰度揾灵感啊。咁啊，我同波盛都系连登仔嚟嘅，系啦。虽然我哋冇 account， 系， 但系喺嗰度留念啊，见到一个。话香港有个女孩子好似样嘅， 系啦， 咁如果揿入去就联络到今日嘅嘉宾啦， 冇错啦， 原来连登仔嚟嘅， 系问边咧，问边咧，得闲睇下， 冇 account 啫嘛 ，CD-ROM 咯，咁样， 有冇人可以俾个 account 我？ 系啦，但系布啤，即系呢一件事又系点样样开始嘅咧？ 呢件事好得意嘅，其实呢件事系喺我自己 Facebook 度发起嘅 ，OK， 因为我年纪唔细啦，咁我都系一个 Facebook 嘅活跃用家嚟，都仲系，系啦，咁。 在Alita 未上映之前呢，就已经有些朋友跟我说，好像踢我，跟住然后去到一些网民呢就整了一个对比图啦，然后就几日内一个礼拜内就促成了我去做这件事咯。 哦，个对比图是找回你以前一些旧的相片，意思是？ 是啊，没错，其实这件事似定不似，这件事是很 tricky 的。是一些要熟我啦，见过我真人相处过，还有看过我做戏的人才会觉得似。即可能不单只是个轮廓或者有少少啦，可能是一些小动作啊，行路的方式啊，啲行为举止，其实讲返转头可能是个 acting 好似啦。 哦， 即 唔係淨係個樣 深 啊！呢一句個 acting 好似啊， 甚至要識我先會覺得似啊，係啊，真係咁覺得唔似啊！ 唔係， 即係嗰個層次唔淨係流於表面咁簡單， 冇錯啊 嘛！你未瞓醒，等我幫你組織下呢樣嘢。咁所以就啲朋友身邊啲人話好似之後，你就覺得哦，不如玩盡啲啦咁樣。 因為新年冇嘢做啊。新年冇公开咁， 唔使拜年咩？你新年？ 我泰国人嚟噶嘛，冇年拜啊，冇利是，但好惨啊，即系搵啲嘢做咁样。 但好啦，有两个再另外一边嘅层次就系、是、咧，人哋觉得你似，唔代表你自己觉得似嘅，就好似有好多人都话我似某某明星，或者有啲人话波胜似周柏豪，咁我都觉得唔似嘅。咁你自己觉得似唔似咧？ 我自己觉得个感觉似， 系 即系唔单我唔讲外在啦，内在似嘅。 嗯，例如系。 例如是 Alita 的性格咯，可能他一开头的可能纯真一点，但去到硬正的时候就很硬正，很喜欢战斗，那个感觉好像。 哦， 好深的这个似定不似。 但我想知道，即是看就看了那个好类似 poster 这样的相片，但是你难得化了八个钟没理由浪费了它嘛。那因为特登在一些很多人的地方那里走，跟住 其实因为我们那天是悭钱。 是。 所以就由一个 A 点化完妆之后就行去搭地铁去 B 点影相， 系， 跟住中间就顺便影咗啲相咁啦，好神奇个感觉， okay. 我行路都唔敢驼背行直啲，好似唔知 真系代入咗 身咁样，即系行路直啲唔敢周围望，唔敢用电话，电话都唔敢用，八达通都要收埋喺手掌。 喂，你破坏咗个感觉噶嘛？即系如果你见到阿 Lita 喺度咁 I 窿嘅话，你会觉得好奇怪。 仲有八达通好 local 咧，我收埋喺手掌度咁样。 第一印象， 先嚟第一部分咧，第一印象嘅，咁就系、是、都系 fit 翻，即系阿布啤嘅，啱啱我哋同你讲嘅 cosplay 呢个 Alita 嗰件事啦，咁啊都想俾你估一样嘢，叫第一次见面，你估下我同阿一边个曾经啊，都系试过 cosplay， 然后喺台上面表演咧？ 咁當然係留好多㗎啦，我哋嗰次 係啦，我哋兩個之中有一個人 試過 嘅， 我估係阿一， 係個原因係 唔似，所以我估係。 哦，唔似，所以系 系啦，我就用一个逆向思维嘅方式去估嘅， 啊， 因为波胜似系会做呢啲嘢嘅人， 系咩？我反而似啊， 反而我要估阿一，我要调翻转啦。 因为如果因为感觉上咧，啲人通常会拣阿一，即系佢个样子得 卡比兽啊， 系啦，即系好似容易啲 cosplay 啊嘛个样 子，魔人布欧啊， 我呢个调转唔够调转添咁样， 肥布欧啦，你系爱手布欧啦。如果阿一真系 cosplay， 你觉得佢 系似咩咧？ 似咩咧？ 魔人布欧咯， 系。如果是我呢，你觉得我似咩呢？ 周柏豪咯。 你似咩？ 周柏豪。 你似大雄咯。 我 大 雄。哎呀，好啊 ，good choice 呢个，我记住。 蠢蠢地嘅嗰啲咯。 佢系胖虎啦，好明显。 嗯，说说说。 或者我系哆啦 A 梦咯。 哎，好啊，啱啊。 唔系你技安个妹技难，咩技难啊？其实。 好啦，咁但系就即系最尾决定，你系拣 逆向思维拣阿一。 哇！你哋咁样啱啱特登咁样大龙凤， 系咁噶啦， 系咁噶， 扯猫尾扯咗两三年咯，我哋两个 好识玩噶啦呢一个。 咁我都系估一， 都系估一。好，我哋揭晓真正嘅答案，你系估 错嘅， 错嘅。你冇， 我唯一接近一次最即系最接近 cosplay 嘅一次系嗰阵时，好似 Halloween 啦。咁我要陪我女朋友去玩啦，咁佢就即系化到非常之劲啦。咁我纯粹咧笠咗件蜘蛛侠嘅外套就落街就算噶啦， 着件外套就 系着件外套嘅， 面具都费事戴， 面具都费事戴。 咁赵云应该直接啲啊，我应该估直接 系啊，你应该直接估啊， 太迂回啦我。 我嗰阵时 cosplay 宠物小精灵嘅主角小智 啊， 因为歌唱比赛我哋要唱宠物小精灵主题曲。 就同我朋友一齐都系着，咁因为小智有啲咩特征牛仔裤啦， 系 羽绒背心啦，孭个翻学嘅背囊啦，戴一顶普通嘅 cap 帽啦，然之后戴咗一个手套咯，我哋买咗唔知系嗰啲杂货铺买啲白色手套，剪晒啲手指头咧，咁你咪可以突只手出嚟咯。 咁有冇揾人 cosplay 比卡超啊？ 冇啊！ 哎呀， 我同另外一个朋友两个男仔，两个都系扮小智啊。系事后啲人就话你应该有一个扮比卡超嘅，但因为买唔到， 骑喺另外一个人嘅膊头上面， 骑上个膊头啦咁样。咁但你以前咧，即系除咗今次之外，你平时有冇都有 cosplay 下其他嘅角色咁样咧？ 我平时又冇 cosplay， 不过工作上可能有。 系 工作，因为我啱啱有提过，有喺海洋公园做过啦。 系 咁 Halloween 嗰啲就一定系着即系唔同嘅服装，咁可能做过咩小红帽啊？啲中國女鬼啊嗰啲咁樣嘅嘢咯，因為其實你可能因為一個角色剪短頭髮啦，或者因為佢而戴頂帽，或者著佢嘅 costume 嘅時候，其實你已經變咗另外一個人。 嗯 ，OK， 咁撇除即系嗱，我哋呢啲都係你工作層面上面嘅你啦。咁日常生活嘅你，其實平時有啲咩嘅嗜好嘅咧？ 哇，呢、這個正啦！我做嘢嘅時候，我都覺得有自己有少少醒目嘅，但一去到生活，我係一個生活白痴嚟嘅。 例如咧？ 例如係？ 例如 會蕩失路 啊？咁一定噶啦，唔係咩？ 你唔好讲到理所当然咁咩？ 唔系啊，因为咧，我喺长洲大嘅，我喺长洲大嘅，咁长洲冇车噶嘛，得嗰啲好细格嗰啲 bbbb 嘅啫嘛。咁我系要去到出嚟读书，我先知道哦，原来一条街单数一边，双数一边咯。 系 哦， 因为书好似冇教噶嘛。 系冇教过， 书都冇教你第二手截的士噶。 我唔知啊，真系唔知道，我唔识搭小巴，唔识搭巴士，好多嘢都由头学咯。 哦，好啦，嗱呢一个你话即系方向感麻麻地啦，仲有啲咩生活上面你觉得自己都麻麻地嘅？ 就系我好懒，即系人哋可能见我工作嘅时候，觉得我系一个好勤力、好努力嘅人，但系生活上我真系一个白痴。即系譬如我屋企系超级乱嘅，完全唔会整理啦，唔会识执屋啦，然后我系唔洗碗噶咯。 所以你唔会煮饭，定系你照煮饭但系唔洗碗咧？ 唔煮，因为我知道我唔会洗，直接唔煮。 系咪一入去你间屋就好似以为有人打完劫咁样样嗰种感觉咧？ 唔系，系污糟过街。 哦，即系直情系阿 Lita 嘅废堆咁样。 仲恐怖啲咯，或者佢系乱中有序噶嘛？ 但系系啦，即究竟你系知道啲嘢系摆喺边噶？ 我唔知噶。 即因为我哋有 偏得嘅零有啱啱两个 有两个嘅层面啦，又系我哋 乱中有序，你系知嘅， 我系知嘅，即我啲嘢好乱嘅， 我唔知嘅。 咁你有时要揾嘢咁点算咧？ 揾好耐啦，系咪要讲秘密啊？ 好啊， 我真系讲 啦。好啊， 女神大揭秘。 睇嚟你有秘密已经谂到点讲啦。 我真系讲你哋唔好又静一阵喎。 哦。 啱啱咪提过我屋企好乱啦，我唔中意洗碗嘅。 系， 我试过咧，屋企啲碗生虫啊！我掉咗佢咯。 哇！我想知你记 摆好啦， 摆咗几耐？ 唔系，首先做步数步嚟先，系啦。嗰次嗰件空具系啦，空气 空气 嗰件空气系食啲咩嘅咧？ 我唔记得咗啦， 已经唔记得咗食咩啦。即系你知可以争好远噶嘛？即系如果我系摆块方包嘅，咁你可以摆耐啲啦。但如果你 系 肉酱意粉嘅，咁你棘手啲啦。 我唔记得咗啦。 OK， 好，摆咗几耐？ 我唔系食完啊？点？我应该放落去嗰个盘度，我想洗，但我唔记得咗。 系， 我应该系因为我有拖延症噶，我要做一样嘢。其实咧，你食完嘢你洗咪得咯。 系 啊， 系啊，系咪啊？ 系。 我会啊，听日啦，跟住再听日啦，唉，算啦，我听日翻嚟，我一定会洗，跟住拖好耐，拖到咁样咯。 OK， 咁嗰度系一只啦，一堆啊。 你唔想知嘅？ 我想知， 即系想知， 我真系想知。 你有冇见到肉酱意粉啊？ 有啊， 咁样咯， 即系一堆， 一堆啊， 一堆虫，然后一堆玩具。 系啊。 OK， 咁你 好恐怖啊，我自己都觉得。 即系嗰啲虫生到好似肉酱意粉咁啦， 你有冇开水浸住？即系我唔即刻洗，我有时候我都唔会即刻洗嘅，即系可能夜晚两点几食完宵夜，会浸住佢。你有冇浸住佢咧？ 冇嘅。 有啊，好似。 我想问嗰一次系点样发现？即系喺出去翻嚟屋企嘅时候，望下个星盘，跟住就发现有一堆咁噶啦。 嗱，因为我自己住啦，我系住喺嗰啲套房嗰度嘅。咁我又好懒啦，我个人生活白痴啊嘛。咁我呢门口有盏灯，个厅有盏灯，间房有盏灯。跟住我个厅系中间嚟噶嘛， 一條直路嘅啫，個廳嗰盞燈壞咗好耐，所以長期都黑掹掹。咁我個廚房喺個廳度嘅，所以我長期都睇唔到中間發生咩事。就係、是、咁樣咯。 OK， 咁、哦、你點樣發現？ 係啦，幾時發現咧？ 忽然間有一日發現咯。 系你即系咁样行过去，跟住就见到咦做咩咁多嘢喺度咧？ 跟住我就揭一揭，诶、哎、咁样，跟住就抌咗佢。 哇！一揭嗰咪好多。 我好惊噶，其实 系咯，你一个人要处理佢 喎。 我都觉得好核突啊！哎呀，我好后悔讲咗出嚟啊！ 但你冇因为呢件事而改善呢样嘢， 所以我咪唔煮佢食咯。 好嘢！ 我已经解决咗个问题啦， 根治咗个戒甩咗个坏习惯啦。 系啊，我唔煮嘢食噶啦，我唔会噶啦。 咁但系我又想问啦，你如果买外卖翻嚟，你唔抌，其实又系出事啊！你有拖延症。 你好了解我啊，系啊， 系咯， 我即系连抌垃圾都会拖噶。 咪咯，咁点算？你啲嘢食都系喺度噶，你唔使啫，但你又唔舍得抌，都系间屋度。 抌咯，学识抌咯，放出门口咯，咁样咯。 OK。 诶，同埋我而家咧搬，我以前自己住咗好几年，而家我啱啱新搬咗屋，有个室友啦。有人喺度咧，我会好啲嘅。 哦， 即系佢会帮你处理。 但我唔系啦，我自己会，哦、我唔想有少少面子嘅关系，我唔要俾人睇到我咁乱。 女神实验。 好啦，嗱，跟住咧呢一个咧就系叫女神实验咧一个情景题俾 B B 嘅。假设如果你能够成为一个卡通人物，你会想成为边一个同埋点解咧？ 其实我真心讲，其实我觉得自己好卡通人物噶啦。 系，我见你自己有咁讲，所以我就好想知道你会想成为边一个呢？ 成为边一个啊？ 嗯， 你细个有冇睇开啲咩嘅咧？ 我中意，我去到而家都仲会睇哆啦 A 梦同埋小丸子咯。啊，想做小丸子咯，如果咁样讲，但系冇啊，即系答唔到。如果系，我会想创造一个属于自己嘅卡通人物。 系， 会系点样样嘅咧？如果你创造嘅话， 嗯，都系会气流流咯。 小丸子都是類近的，小丸子都是那些 東西。我想起小丸子是不是怎麼洗東西啊？ 我都是這樣的畫面， 拖字訣啦， 是啊，拖啊， 是啊，跟住學習小丸子大作戰這樣去勤力一點，這樣跟住結局都是很懶這樣。唉，死了，小丸子來原來。 好啦，那如果不是做一個卡通人物的角色，如果在即演戲那個，你最想做，現在給你選，如果你想做什麼角色呢？ 這條問題很難答，因為我自己覺得做演員，我自己覺得是什麼都要做到，我都想開得遠一點，我不喜歡太悶，我不喜歡一些很老土的方法去處理一個角色，這樣的話我覺得香港是不會有進步，就是整個演藝圈都不會有進步，就是譬如很多時候很多導演他找一個，譬如他要找一個红色的演员，即是当红色啦，他就会很直接找了一个红色的东西回来，要绿色的找绿色，要白色找白色，但他们大家都不知道原来一张白色的东西可以有颜色咯。 嗯， 他不知道，哦，原来一张白色的画纸可以有红色，红色加黄色，哦，变到橙色，大家都不知道这样的可能性。其实这件事未必是新的，但我很想去 present 这件事是可以有这么多可能性。 嗯， 哇，好厉害，我忽然间觉得自己。 这个 theory 挺好啊。 是啊。 整个访问觉得他最厉害的一个位置。 是啊。但我都还是凝聚不洗碗的样子呢。即是很不 match 这件事。即是忽然个工作和生活是这么分开了的感觉。 可能他曾经洗碗的时候想到这个 theory， 白色的碟汁啲茄汁落去，跟住加啲黄色的芥辣， 就会有 橙色的泰式辣酱咁。 恭喜思阳。 问嘅最后啦，我哋啊准备一礼物俾阿布啤嘅， 系 呢一个礼物嘅题目，你自己讲系咩啦，同埋点解会有呢个题目呢？ 我想要嘅礼物就系一个角色，一个机会， 系 好复杂， 系啦，点解会有呢一个嘅念头出现呢？ 因为我真系谂咗几日，波胜问咗我几日，佢催咗我一两次，我真系答唔到。我谂过好多嘢，因为我啱啱搬咗新屋，我到底系要一个水壶、一个地毡、一个枕头， 即家居用品， 家居用品啦、 啊。我谂唔到，我都我自己都唔系想要呢啲嘢，咁我唔想夹硬要，咁我想要啲乜咧？我问咗自己几日，我想要一个角色。 嗯， 一个机会，我有朋友有 DM 过，会唔会你哋送一份剧本俾我？如果系我唔要， 我有冇？ 啊，好彩啫！ 我点即刻几日写个剧本俾你？ 好难嘅， 系咯， 呢个系唔简单嘅，我觉得。 好难啊！ 今次买咗啲咩咧？ 系 咁咧，但系我 睇书啊， 冇错啦。 哇！啲咩演员的自我修养？ 唔系唔系，咁呢本书咧叫《未来的轮廓》，咁咧就系个老板介绍我咧，就话我话有冇啲系适合女孩子睇嘅漫画， 系 咁佢话咧呢本几得意嘅，而且咧佢嘅得意位就系佢攞翻以前几个经典嘅角色，然后系再砌埋一齐嘅。咁所以入面係有唔同嘅人唔同嘅角色，咁自不然你可以 咁唔係一個角色咯，係好多角色， 所以我就簡直係送咗四個角色俾佢，四份禮物啊！ 咁個機會去咗邊咧？ 個機會去咗邊咧？就係、是、當你睇入面唔同角色，你就有機會去揣摩入面唔同嘅人。 我都估到你會大概咁樣兜 啦。咁咧， 好嘢，好嘢，好嘢。 咁喺入邊，好啦。咁但係我都諗啊，一個機會呢樣嘢， 又補多份禮物啊！ 補多份禮物， 成日都出呢招，好賤格嘅人哋話一份禮物。 其實我最早唔係揾呢樣嘢先嘅，我最早係諗住買個玩具先嘅。咁所以咧，當我行入一間嘅書店嘅時候咧，我就問老闆第一樣嘢，因為嗰個機會唔係我俾佢噶嘛，係佢自己爭取噶嘛。咁佢而家即係最近大家認識佢多咗，都係由於佢即係飾演即係cosplay 咗 Alita 呢樣嘢，其實已經係個機會嚟噶嘛。咁要 remind 佢呢樣嘢嘅時候咧，我就特登去揾翻 Alita 嘅第一本啊，係、啦，我第一次送十八禁嘅書俾女孩子，因為 Alita 係十八禁嘅。 冇第三本啊，攞第三本。 冇第三本啦、啊，買第一本啦、 啊。 唔係咯，送咁多嘢啊，淨係數量你都贏啦、 啊，咁樣以量取勝啊。 嗱，我呢個咧就一個嗱呢、這個機會咧就係、 是、買大富翁啊，有機會 同埋公益福利啦、啊。呢、这個機會咧就係、是、我幫你進行咗前半後半，就由你自己去爭取嘅。咁呢個角色係咩咧？就我哋都唔知嘅，就係、是、一個扭蛋。嗱，我特登咧將揾張紙包住佢，就係因為究竟你跟住落嚟呢個角色係乜嘢，得到一個咩機會咧，就由你自己去揭曉啦。 哇！ 有一種好似我唔知道，好似你去 casting 嘅時候，有時候你唔會知道跟住落嚟會做啲乜嘢啦，係啦。咁但係呢一樣嘢其實又係你自己手中嘅，咁所以咧呢一個扭蛋咧。就系啦，俾你自己揭晓啦，一个角色一个， 但系你帮佢拣咗系边个系列噶嘛？ 系 嗰、那个系列系咩系列？ 呢、這个系列咧就系 Toy Story， 我觉得 Toy Story 系几、即系比几适合咯，我觉得。收到两个礼物感觉如何咧？先讲下一嗰啲啊。 我觉得好好嘅， 系， 因为我觉得我啱啱讲过咯，我觉得自己好似卡通人物， 系， 甚至乎好似动漫又或者系漫画里边啲角色， 嗯， 因为我觉得我唔中意闷啦，我好中意一啲。得意嘢，所以我觉得漫画是挺啱我，但我自己从小好少看漫画、 okay. 所以我只眼都是咁睄去右边，系咁望住佢本漫画， 所以有少少吸引我嘅。 OK， 系 好啦，咁跟住呢一个扭蛋，虽然未揭晓系咩啦。 至于呢个扭蛋咧，其实我觉得你好有心，但系觉得太残忍啦。我平时都长期处于呢个状态 嘅， 我觉得好残忍咯。平时都系咁噶， 系咪好贴题啊？但系嗰种机会， 机会同未知数啊嘛，好惊啊！我想拣漫画， 即系我赢咗啦。 嗱，今日咧我哋有一个 side back 嘅惩罚嘅， 系 就系咧基于啊你嘅成名作其中一个就系画咗一个红色嘅线喺你眼下面啦， 系， 所以我同阿一今日就话啦， 输输咗。俾人畫塊面啊！ 用 marker 畫喺塊面度，咁啊，我哋一陣間就 影相嘅時候， 影相嘅時候拍低條片畫低啦，咁樣，咁啊就影翻張相留念啦，咁樣。好啦，咁啊，但係我哋今日再次多謝布比上嚟啦，咁啊，期待你新一套戲嘅角色，等更多人可以認識同埋了解你多啲啊！ 好， 今日多謝你 ，thank you， 多謝。斗争与内讧，跳转的时钟，到我困于一场噩梦。看我活进来太狠，世界绝不分轻重，放开惶恐，抱紧惶恐，灵魂如何浮动？怨天也没作用，一切没作用，我心碎被煽动，心碎像错乱迷宫。体积也没变动，一切没变动，那最强露笑容，威逼以欢笑缓冲，沉着已懵懂，我越痛越跌入危机中，岁月里沿途有心朦胧， Hello， 我系麦永南布贝，想知道更多关于我的故事，就即刻上 teampower.lthk.hk 收听《我是你的后援会》足本重温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香港电台由任浩峰报道新闻。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黄秀文说，中美磋商在重大问题有实质进展，双方正努力全力沟通磋商，要达成协议，取消相互增加的关税，令到双方贸易回到正常轨道。黄秀文在人大记者会上说，中美两国相互增加关税对各方都没有好处。他说在中美磋商过程中提到希望，而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有信心可以和中国达成贸易协议，但是除非是非常好的协议，否则他不会签署。而白宫贸易顾问威廉斯在华盛顿出席活动时说，特朗普政府暂时没有计划派遣代表团前往中国进行面对面的贸易谈判。有商界对政府计划修订逃犯条例的内容感到忧虑，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希望外界避免受到一两件热议议题影响。陈茂波在出席本台节目时被问到会不会担心修例打击本港营商环境，说本港在多个国际组织的法治和司法独立排名位居前列，外界应该宏观考虑特区的法治情况。而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出席另外一个电台节目时说，对有关修例的担忧是由于不理解，但他认为不应该以立场先行，强调本港重视法治，外国法定机构都认同香港是法治社会。教育局局长杨润雄对于一名小学老师堕楼身亡感到难过和惋惜，校方会成立小组调查和管理是不是有需要改善，局方将会同校方和办学团体进行有关工作。至于会不会调查校方有没有向涉事老师施加压力，杨润雄说局方留意到不同的报道和资讯，有待小组完成工作才能够确实问题和商讨怎样改善。另外，杨润雄回应理工大学处罚涉及民主墙风波的学生时说，必须要尊重大学作为专上机构，相信校方经过充分考虑在机制之下作出决定，公众要理解大学有权力和责任去教导和处理学生。他又说收到包括家长等人士投诉有关圣保禄中学有中落学生在校外拍照报警一事，局方会作出适当调查和跟进。在北京，全国人大代表朝早审议人大常委会报告，澳门代表团开放给传媒采访，积极考虑参选下届澳门行政长官的澳门立法会主席贺一成、澳门中联办主任傅志应、副主任张荣信都有出席。身兼代表团团长的贺一成坐在会议桌的中央，傅志应和张荣信分别坐在他左右两旁。张荣信离开的时候并没有回应中央是不是已经有特首的人选。本身是人大常委的贺一成发言回顾过去一年常委会工作，又说今年会继续推进多项监督和立法等工作，他感谢其他代表推选他出任常委近二十年。港澳办主任张晓明昨日说，中央对澳门特首的标准要求包括爱国爱澳、中央信任、有管治能力和澳门社会认可。天气方面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晚间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天气清凉。明日的气温介乎16至18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朝早天气清凉。现时气温18度，相对湿度 9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呢，首先讲返啲隧道情况。红隧港北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班仔大排到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呢都系暂时畅顺。将军路隧道将军路入口龙尾排到去欣怡花园。跟住呢睇返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大埔道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界限街一段系车多，龙尾排到上去李郑屋村。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都是挤塞的，龙尾排到过去浸会桥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近新世纪广场一段亦都是非常挤塞，龙尾仍然都是排到去太子道东近彩虹道。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旺角道一段亦都挤塞，龙尾去到界限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亦都车多，龙尾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油麻地方向亦都是车多的，龙尾排到过去芜湖街。跟住提返你一啲听朝嘅封路安排啦。为咗配合赛跑活动，由听朝嘅五点开始，沙田元和路、沙田乡事会路、大涌桥路同埋火炭路一带呢都係会有唔少封路嘅改道措施㗎。驾驶人士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咁就係因为有赛跑活动，由听朝嘅五点开始，沙田元和路、沙田乡事会路、大涌桥路同埋火炭路一带会有封路同埋改道措施。驾驶人士请你特别留意。另外要特别留意的是安全车速位置有三号干线落车葵芳和锦田公路油站去锦田。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适时，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靓啲。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We are all a family.THK Radio 2 香港电台第二台，白元浩在乎你。 政府已扩大疫苗资助计划，流感疫苗的资助组别已经扩阔到包括50岁或以上人士、孕妇、儿童、智障人士和领取伤残津贴人士，去参加计划的私家诊所接种都符合资格获得资助，金额仲提高到每剂210元，详情可浏览 chp.gov.hk 或打2125-2125查询。 年岁够大了，先发现有最真相。 阿小巧，如果下个星期我哋讲翻啲感情啲， 好啊好啊好啊， 你少讲喎，你快系嘛？ 都唔系嘅，有人问我，我就会讲，但是无人来。 既然系咁，不如今个星期就等我问下小巧关于佢嘅感情世界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 星期六晚10至12， 周末有情人。私分 我在旺角见到他， 我在铜锣湾见到他， 我在深水埗见到他， 我在罗湖城见到他， 我在加拿大见到他， 我在澳洲都见到他， 我在孟买都见到他， 我在非洲都见到他。 他身上的光芒就好像太阳一样，无论你去到边度，都会见到佢嘅身影。探上啲，认真做，认真做得到。今个星期特务系。 喂，嗱，经过琴日呢一个嘅大日子啦，琴日几月几号啊？ 3月8号。 3月8号系咩日子啊？ 3八婦女節， 冇錯啦！3八婦女節咧，冇得咧都周圍即係騰下啦，咁然之後就望下啦咁樣。但係其實咧，我身邊咧好多嘅親朋戚友咧，都係呢一剎嘅。 吓， 系啊， 咁神奇，咁 得意。打开呢一个嘅即系社交平台啦，发觉好多人都系呢一日生日。 哇，咁好开心、啊，因为就好似全世界同你一齐庆祝一样。 普天同庆大 节。系啦，尤其是我见到咧上边啦，即系网上边啦， 边度上边？ 边度上边？边个位？头壳顶系啦。咁咧有好多系因为3月8号，跟住又话咩女王节啊，咁啊特别有啲嘅优惠，就希望大家疯狂购物啦，要奖励下自己。 哦，系咪？通常啲购物咧，无论你咩节啦，即系除咗清明之外咧，我谂好多。人都会大肆铺张咁样噶啦，就话我优惠优惠乜嘢优惠咁样噶， 系都系机密嘢嚟嘅啫。 系啦，喂，但系嗱，喺呢一个嘅三八妇女节，其实你对于呢个节日咧，自己身边啲朋友有冇特别嘅感觉噶？ 特别嘅感觉， 唔知啊，因为喺我身边好似真系冇乜嘅，冇乜人对呢一个 特別日呢、這個日子啦，特別有 feel 嘅，即係哇呀，今日係三八婦女節啊，耶、yeah! ！咁又冇嘅。 其實冇啊，我又覺得因為香港嘅優惠唔係太多，個原因係因為咧，我知道外國咧係直情有假放嘅、嗯，有啲係淨係女士先有得放假嘅， 係啊， 有啲係放一日啦，有啲放半日啦。咁但係香港你都係三八婦女節啊，照常翻工咯，亦都唔覺得有啲咩特別嘅好處。 嗯、 除咗身邊嘅朋友可能會同你講三八婦女節快樂， 係啦， 係啦，但係因為三八咧呢、這個字加埋一齊，我成日都覺得好似有啲即係華女仔好嘈嘅感覺啦。咁、哦、所以我又冇乜特別好開心嘅感覺。你咧、 啊， 你有啊嘛？應該 冇啊，冇乜太大嘅感覺。唔係因為可能我身邊嘅好多女仔其實都好勁啦，好強啦。咁本身呢一件事，即係呢一個係想希望大家都即係尊重翻一啲女權啊，係咪？尊重翻啲女性啊，咁樣噶嘛。咁但係咧，我身邊又真係大家都好冇乜。OK 啦，咁樣都係過一日啦，咁樣。咁但係而家就係想講啦，我哋香港冇乜特別啫，係咪？咁但係咧，其實有好多地方可能對呢一個嘅節日都特別重視，或者佢有一啲嘢要發生嘅。咁咧就係發生喺呢個印度。 發生咩事呢？ 印度嘅一個地區性咧，佢係咪一個地區呢、這個地區性節日啦？咁然之後喺呢個地區入邊咧，佢哋就距離佢哋嘅首都新德里啦，有100公里。向北方啊，100公里有一个地方咧，叫做邦布拉吉嘅地区。 系呢、這个地方。 邦布拉吉。 邦布拉吉系。 系啦，唔知系邦布拉吉。 唔知系咪好多吉嘅？ 咁但系呢个邦布拉吉嘅地方咧，其实咧佢哋嘅传统咧都系男尊女卑噶啦。 哎呀！ 咁其实讲真的，我哋上代好多屋企都系男仔比较重视啲。 我屋企人有一啲比較傳統啲嘅爹哋媽咪可能會錫仔多啲咯，細個嘅時候成日都咁聽。不過我屋企咧都算好嘅，覺得都差唔多嘅。 我屋企都係，同埋我嘅家族入面好似暫時即係得我一個男丁咁樣啊。 係 係啦， 所以你冇覺得有分別？ 就冇覺得太大分別。 系，因为得你一个男丁啊嘛，你梗系唔觉啦。 系啊，咁 你俾人锡惯。 但系就喺呢一个地方咧，特别犀利啦。即系呢一个男仔咧，比较多，即系要好卑躬屈膝啲啊，啲女仔。咁男仔又会系。 即 系好似相对上个强弱会系强好多咁样咯， 争好远。哎呀，咁都几惨。 嗱，咁但系呢一个地方咧。佢哋有一呢一日咧，三八婦女節呢一日咧，其實係一個傳統特色，係呢一日咧特別係標榜住啲女仔係可以出嚟嘅 嚇，平時唔可以出嚟嘅， 唔係即係出嚟即係我要升翻個 level 啊，要高啲啊，淨係呢一日嘅啫。咁嗱，以上我會講三樣嘢，就係佢哋呢一個嘅習俗。咁究竟邊一個習俗先至係真嘅咧 ？OK， 第一個習俗就係嗰日咧將會變成家務日。就是平時嗰啲女士可能喺屋企，佢嘅老婆仔女咧，就因為只要結咗婚之後，其實佢哋就唔出去做嘢噶啦，佢哋就會喺屋企噶。咁但係佢哋就會要佢哋啲男仔咧做翻曬所有嘅家務，就喺嗰日發生啦。 OK， 即係可能你中意嘅，你所有衫成個月忍住唔洗，你忍住臭啦，你呃到個男人啦，你嗰日俾曬個男人洗， 幾好喎、 啊！男人就盡做啦， 揾個大嘅籃冚住曬所有未洗嘅衫，一去到嗰日之後掀開個籃，嗱呢啲全部都係你 的。係啊。 OK， 咁好轻巧啫，但系讲真，如果你普通净系嗰日唔使做家务，咪当自己放假。仲有啲咩啊？ 嗱，呢一个系第一个啦。其实咁佢都唔会可以去到啲几劲啦，系咪先？讲真，你得一日啫，你一日你想点啊？你想变天？即系第二 日 瞓醒，第二日瞓醒之后你，哎 ，sorry， 对唔住，琴晚我错，抹咗佢，抹咗佢，抹咗。你冇第二日嘅咩？你觉得？ 有嘅，有嘅。咁但系，咁你话明系即系想对女士好啲啊嘛？嗰日咁，梗系要当大家系女王噶啦。 所以啲女士就觉得要个男人做马噶啦，咁样 系 啦。咁但 anyway， 呢一个习俗，总言之，而家有三件事发生啦。呢一个咧就系其中一日，叫家务日咁样啦。你当系家务日啦，就成日都系个男人去做晒咁样。 嗯。 好啦，第二咯，第二个叫做赞美日。 赞美日系我讲咩，我见到佢就会不停咁赞。 咩叫 赞 美日呢？就系、是、你不停要赞啦，第一要赞啦，第二佢做乜你都唔可以发烂渣。 哦，即系我倒泻水，佢都要赞我。 你泼咗佢都好，就算唔系倒泻水，你泼佢都好啦。哎呀，啲笑，哎呀，你真系泼得靓 啊！哎呀，你真系泼得好好、啊。 你又知道我块面好干嘅。 系啊，你泼得好重啊，咁样。 我几正，我中意呢个、啊。 你泼得真系好，好舒服啊！ 啊，呢、這个有啲见地啊，有啲特别。已经有啲意思啦， 系啦， 头先个牌普通， 系推到第三个嘅选择就系、是、要用刑啦，打佢 吓， 系啦， 即系要系个女士就可以咧，你去见到嗰啲男人咧，你就要打佢啦。 哦， 但系佢唔可以还手嘅。 O、okay, K， 我唔赞成使用暴力嘅，不过。如果 可以使用嘅话， 如果我任使用，其实女士都唔会点大力得，即系唔会好大力啦。咁但系使用暴力，我觉得呢个唔 make sense。个原因系因为平时其实你使用暴力，你要自己用力噶嘛。其实你唔会觉得系一种优惠嚟嘅。 使用暴力就要用力噶啦，所以成日都叫提倡唔好，即系唔好乱咁用暴力啦，咪你嘥 力。 系啦， 咪就系咯。所以我觉得第三样嘢都唔系好熟啫，咁你打完人自己又攰，系咪先？ 以上就系有三个嘅选择，第一系咩啊？ 第一就系家务日， 第二 赞美日， 第三 暴力日， 系暴力日。 我改 究竟以上三个边一个先系嚟自印尼呢一个嘅地方，佢哋嘅一个习俗呢？ 印尼定印度啊？ 啊，印度系唔好意思，印度。谢霆锋啊，塑造啊，嗱，啱啱头先啊，讲咗几个啦，三个啦，唔同嘅俾你估，咁啊，究竟边一个先至系真嘅咧？ 系，我觉得人咧系要训练一下嘅，咁啊，平时咧都系你话，尤其是啦吓，一啲男尊女卑嘅地方，咁严重嘅地方啦吓，咁啊系要有一啲日子咧，令到男士即系要觉醒，要啊对女士好啲嘅，所以虽然咧，我觉得。 嗱，头先以上三个吓，第一个咧就系要不停赞佢，发咩脾气你都唔可以发脾气啦，男仔。系第二个， 第一个家务， 第一个咧就系做家务啦。 帮你做晒所有嘅家务。 第三个就系、是有少少暴力嘅，咁就系你要打，你可以打佢嘅咁样，即系嗰种打唔系即系你真系冚佢或者拳打脚踢啦吓，即系你可以搵啲敲佢啊，搵啲棍搏佢啊咁样。 系咁，但系我觉得好无聊啊！第三样嘢，因为你由一朝早开始，你真系好想敲佢，等咗成日嘅， 日日都敲，由朝敲到晚咩？ 唔系，你365日，你就系等嗰一日咧。其实你由一开始等佢一踏入12点，其实就应该开始敲噶啦。咁你敲得几多次咧？攰噶嘛？ 好 ，make sense。 咁究竟最后答案系咩？ 我拣一啦。 一是家務日， 是啦，一個最平凡的家務日。 剛才你又說不信是家務日， 不是一個重點，是我很喜歡二，我很喜歡二，是嗎？是嗎？現在善變的，現在才知道嗎？是，但是一是 make sense 一點的，就是簡單普通一點，容易接受一點。二呢，就是我很歡喜的，因為即你不停地做任何事情都可以被人讚，是很開心的，即讚完個人都會歡樂一點。但是我被人讚完之後，我都要做家務，我覺得真的很慘，即三都要继续洗。 最后的答案是你不相信的衫。 吓， 系啊，嗱呢个地方咧好得意，嗱咁佢就话咧佢有一个嘅习俗啦，咁其实咧就系嗰啲男人咧需要喺呢一日嘅时候咧就可以俾女人打，但系嗰啲打唔系真系会令佢哇重伤啊、爆晒光啊、流晒血啊咁样嘅，而系头先讲咗呢个地方系一个area 咁样啦。总言之，嗰一日咧。嗰啲嘅男人入到去喺佢入边住嗰啲咧，佢哋都会包晒头啊，然之后咧就有厚厚嘅一层保护咁样啦。咁佢啲人咧就要饮一种酒，就叫壮胆酒。 吓咁夸张！ 佢哋一入到村啦，嗰啲就会有啲五颜六色嘅女士咧、妇女咧，佢哋就会即系又系攞住一嚿嘅武器，嗰、那个武器又系包晒布嘅。即系总之唔会令你受伤嘅，就然之后咧就会搵啲竹可能打下你啊，扮嚟拍下你啊咁样。 哦，即系 唔知你有冇，唔知你几大仇啦，唔知中间乱棍有冇啲系真力啦。 混咗啲真嘢里边。 系啦，咁啊都未听到话有人有事咁样 OK 啦。咁有人总之佢哋件咁嘅嘅事件喺嗰度发生咁样。你记住，打完之后翻屋企系一包烧嘅，嗰啲男人系唔能够有任何嘅反抗，亦都唔能够有任何嘅不礼貌对待嘅，咁同埋你系冇得避嘅。 计我话，梗系包晒自己个面，戴翻个口罩，然后再笠住个头，等嗰个女，等人嗰啲男士完全唔知道嗰个女仔系边个女仔打佢嘅。 边个啊？边个？ 横掂全街都系咁噶啦。 系啊，全街你可以随便喐手噶，即系佢随便打嘅。 系咁，我包住晒就更加唔使惊佢，即系搵我寻仇啦。过咗第二日3月9日之后，你就系你系嘛？琴日帮我，哎呀， 仲唔轮到我咁啊？咁但系唔可以啦，就系唔可以轮到你啦。因为咧一晚嘅事咧，就嗰晚要过噶啦， 啊、 要第二日当冇事发生咁样噶啦，系、 啊、 啦。咁但系咧，其实呢个地方就会有个咁样嘅事件发生啦。 咁得意嘅， 唔同地方都有好多唔同嘅庆祝方法啦，咁样。咁但系呢一个嘅意大利咧，就话原来咧当日咧，佢哋会嗰啲男士啊会拎住一个小小嘅叫做银镜花，要黄色黄色噶。 系 咁，跟住佢 咧 一条小花咁样啦，咁然之后咧，佢就会可以送俾佢嘅女朋友、老婆或者佢嘅妈咪，即系女性啦。咁同埋有啲人甚至乎攞呢啲花咧，系会派呢啲花嘅，即系个街度送呢啲花。哎，小姐送花俾你啊！哎，小姐送呢个花俾你啊！咁样， 即系好有突然间被尊重、被爱护嘅感觉。 系啊， 但系呢个月喺意大利， 喺意大利， 哎呀，过咗啦，要下年先可以去。 系啊，但系睇翻历史咧，原来点解会有呢个三八妇女节咧？原来喺2008年开始已经有呢一件事发生噶啦，即系已经开始争取紧呢件事噶啦，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关注啊，就是、争取翻大家即系对女性嘅权利， 系同埋 appreciate 女士嘅贡献啦， 系啦，咁同埋咧喺呢一个嘅1910年嘅时候咧，喺呢个丹麦咧系曾经即系有一个嘅女仔咧。佢就開咗一個嘅會，佢叫蔡特金，係啦，咁佢就 有咩咁特別咧？ 佢就希望大家可以真係專注意翻咧，大家要維護翻女性佢哋某啲嘅權益，同埋佢哋嘅工作時數唔好咁 長， 係啦、哦，希望大家可以尊重翻即係女孩子咁樣。咁所以慢慢後期一路咧，即係有啲會開始講呢件事，有呢個議題之後咧，去到呢、這個后期就开始就每年变成3月8日嘅国际妇女节啦。 啊，原来系咁样，咁就由呢一位好重要嘅女士开始， 系啊， 咁啊令到呢一日咧，对于女士嚟讲都特别重要啊，吓， 都系嘅，即系其实首先第一样嘢就系大家都系人，大家都系有共同嘅权益咁样，咁可能即系你会话啊唔系嘅，因为可能我哋某啲结构唔同咁样 ，anyway 一件事，嗰啲系分开一件事，但系我哋应该系得到一个平等咯。 平等的對待咯，我覺得家務不是只是女士才做咯。 同埋而家很多人都證明了即係女仔做到的嘢，可能男仔都做到。 都 OK 噶， 有些可能男仔都未必可以咁捱得苦啊，捱得苦啊，咁 tough 咁樣。 女士是很忍得 的， 我覺得。 係啊，女孩子是的。好多嘢都係好 有厲害， 係啦，佢持久能夠可以做到嗰件事。 係啊，又翻工，跟住又湊仔，又煮飯，又拖地咁樣。 係啊，咁所以即係你要就睇翻屋企人啦，你睇翻自己嘅媽咪啦，可能哇犀利喎，即係放工翻嚟煮飯啦，係咪？跟住做家務啦，執完嘢啦，夜晚再煲劇啦。 系 痛啦， 唔使瞓。 即系夜晚煲剧嗰个娱乐嚟啊嘛，一定要有嘅。夜晚煲剧啦， 又 relax 嘅。 第二日 照常翻工， 照常翻工啦，系啦， 所以好厉害 啦，犀利啊！ 系啊，所以但我又觉得咧，即系有时咧，一个家庭又唔需要特别分，即系话边个做多啲，边个做少啲嘅。咁有时如果男士都可以帮下手，可以一齐做下家务，其实都系一件 sweet 嘅事嚟嘅。 系，尤其是即系拍拖啦，两公婆啦，有时一齐做下家务，咪啊帮个屋企靓啲。同樣時間又可以即係叫相處啲，揾啲情趣咯。 係啊，同埋咧，即係唔需要唔開心嘅。三八婦女節之後咧，我知道有個國際嘅男人節嘅。 哇！ 係咪真咧？即係知名度咧，就唔係真係咁高。 係。 咁但係喺11月19日啊，如果你哋都想睇下有冇啲乜嘢，今次對完女士好，你之後都可以爭取一下呢個男士 節。就好似情人節一樣嘅回禮啊！ 係啊，差唔多啦，又要諗噶啦。 係啊，3月14日啊，咁啊諗定啊點樣回禮啦 嚇。好啊。 足迹竟已消退，沿路风景可有变吗？细数不清的记忆里，找到当天一句涂鸦。